笑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7月6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中国现任网消息，北京市住建委消息，今后5年，北京将共地1300公顷建设保障性住房50万套，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。浙江省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取有关政策的通知，取消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每年预计为企业减负13亿元。重庆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目前出台，留学人员在于创业最高可获50万元的资助。河南省出台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，提出对具有优良信用记录的个人在教育、就业、社会保障等领域给予优先或重点支持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火热七月怎能持久躁动？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，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灵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伤害太危 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翻翻墙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。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。太委屈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。太委屈，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。太委屈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此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 你的眼光似乎不是真，好希望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心情是否有过，我永远为你祝愿成果。 可以不知道你的平和心，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。啦啦耶耶耶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 你的眼光似乎不是真，好希望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，我永远为你愿意看过。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

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原地带着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灯，那扇窗口。我只整个放在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上星星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鼓掌，对着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，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像现在，只能遥远地唱着你。 酒醉的灯光，酒醉的灯光，告诉他不要忘了我。酒醉的灯光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，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，农历6月13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中雨，最低气温22度，明天白天阴，最高气温31度。廊坊明天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1度。首都北京明天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1度。晋邻天津明天阴转晴，最高气温3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五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我们从一些广告当中会看到，他们说口香糖能够健齿，所以许多人吃了口香糖不漱口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口香糖当中的糖分同样会在口腔当中发酵产酸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。另外呀，口香糖中含有硫化促进剂和防老化剂等添加物，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毒性的，所以呢，不要总是一天到晚的嚼口香糖，嚼完之后也一定要清洁牙齿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错的影子里，装不隐瞒的心思，一段亲密的城市，快乐悲伤都很容易忘记，传来的旋律有一点熟悉，风吹疲惫地令我想哭泣，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现实， 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你爱着他，也许也带着恨吧。青春耗了一大半，原来只是陪他玩耍。真想离开他，他却拿着鲜花。

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，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。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6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要闻。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，提出到2020年使商业养老保险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承担者。新华网消息，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，明确义务教育语文、历史等科目必须使用教育部用书目录公布的教材，所有的教材一律不得出现提供额外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、网址、二维码等信息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民航局四日通报，因航班正常率不达标，暂停首都机场、普通机场客运加班、包机和新增航线航班的申请。近期，云南野生动物园一只7岁的东北虎妈妈非常罕见的一次产下了7胞胎，经过细心的照料，目前这7只小虎全部成活，健康状况良好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你的名字叫做酒，这样的名字叫做水。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酒，酒的名字叫做水。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酒，酒的名字叫做水。 未知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，

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成如何，回忆回来你不在，眼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不忘初心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分手，而已。

心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痴迷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、哦、人最怕就是动了心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有些事